好，翻嚟第二节啦。嗱，头先咧，我哋讲完啲咁爆嘅政治嘢啦，系咪？咁我哋回归翻，讲翻，话我哋讲翻咧，就其实唔系距离金仔好远嘅啫，就金仔嘅邻国啊， 都系东亚， 东亚强国啊， 系啊。 咁呢个我哋嘅中国啊，咁一讲到中国咧，就一单咧不能不讲嘅，就嗱、是，大家咧如果近排咧听我哋讲得多啦， 系 就讲中国近排好忙嘛。 啊、 首先咧就南海军演啦、 啊， 海南岛附近有军演啦、 啊， 跟住就要围绕台湾飞啦、 啊， 跟住福建嗰边军演啦、 啊， 跟住咧就嚟紧有航母落水啦。 系、 啊，哇！你系咪好多嘢搞？好啦，搞咗咁多嘢之后咧，终于咧美国咧都系要出招噶嘛， 要回应下嘅， 要回应下嘅。咁咧美国点回应呢？首先大家记得咧，佢罗斯福咧就已经嚟咗呢个南海啦。 系、 啊，罗斯福一嚟南海之后咧，大家知咩事啊嘛？就系、是、咧。解放军咧即刻将嗰个军演缩咗一日，即刻缩， 即闪， 系啦，即系缩一寸， 系 好劲啊！ 即闪， 即缩，咁咧，啲人好衰咧，话缩乜咁啦吓，我哋唔好讲嗰啲啦，好啦，咁咧就缩一日，咁啲人就话点会缩一日咧？因为喂，大佬，如果你真系两军相遇，点算啊？ 系咯， 好尴尬噶， 笑嗨明真系， 唔系啊，美国佬咧系用英文同你讲，嗱，你再唔走，我射你，咁你点啊？你又唔走，唔可以唔走喎，但系走好核突噶，你不如我缩一日唔撞咯，撞唔到咪冇事咯，系咪？好啦，另外咧，大家如果之前咧有冇听过澳洲军舰？唔好意思啊，嗱，澳洲军舰系咪同大陆军舰相遇啊？ 系， 啲人话咧澳洲军舰唔熟噶嘛， 系 一路去嘛， 系 咁啊，大陆应该有警告佢嘅， 系， 但我唔熟咯，即系你咩军演嗰啲，我睬你都傻啦，我喺成个呢个嘅即系东亚地区啦，叫做 系， 其实我嘅海军根本都唔会差过你。 系啊， 我啲水水都系鬼佬嘢， 系啊， 系咪啲导弹全部系精良， 系啊，来佬货全部， 系啊，你嗰啲咩，你唔知几多级啦，你嗰啲咩万吨级啦，你过到嚟，你射唔射到出嚟都唔知啊，我一定得嘅， 系， 真系唔惊澳洲嘅衫噶，咁咧其实大家睇到咧，依家呢个东亚包围网咧已经形成咗噶啦，咁即系呢个咧澳洲佬咧其实咧已经系好活跃咁样参演咗呢个南海军演，即系为咗嚟紧咧，大家咧反而你记住，唔系大陆同美国啲军舰相遇。是大陆的军舰和澳洲军舰相遇，你预咗啦， 是 会嚟緊 keep 住有㗎啦，你听我呢句啦，即係如果中嘅大家喺度睇啦。好啦，另外呢我哋都要讲返正题，就讲 B-52 喎。咁 B-52 呢单嘢呢分裂地方最尾呢就係呢佢呢就喺巴士海峡嗰边飞入嚟。咁巴士海峡嗰边飞入嚟大家都知道，即係佢应该关到嗰边啦。咁飞入嚟呢就飞到呢好近嘅。就飞到去边度呢，就飞到去呢广东沿岸。好劲。其实呢正确啲嘅讲法呢嗰、那个位咧叫东沙嘅， 东沙群岛啊， 东沙群岛嗱，东沙群岛近边咧，东沙群岛咧就近太平岛嘅。大家如果知边个太平岛啊嘛，就系、是、咧台湾咧而家系南海唯一守住嗰个地方。 系 嗱，咁啊近嗰头嘅，咁咧就去到啦，经过巴士海峡飞咗过嚟东沙岛附近，咁然之后就翻去嘅。咁原来咧距离咧我哋广东呢边咧最近的地方咧就有250公里。 系 哇，大家你知唔知咧？解放军一睇到啊，真系吓到咧呕啊！即系老实，你真系吓到呕。第一，俾人哋飞到咁近，你有冇嘢反制啊？冇咯， 冇反制，好似话唔知添。 唔知啊，呢单嘢应该系嗱。如果你知道，你会出咩？签十一咯，签十咯，起码都要半飞啊嘛。 通常咁远唔系用签十噶嘛，话会用翻啲苏三十。 如果你飞到250都得，但系如果你中间字句就唔好啦，你中间就要用苏三十啦。 系 啦，苏三十字句。好啦，咁咧，所以咧就。今次可能怀疑唔知添啊！ 唔系嗰时唔系话南海岛礁摆好多雷达咁啊，都听唔到啊！ 哦，佢冇去到咁落嘛？ 哦， 佢东沙嘛，唔系南沙嘛、 哦、？OK OK。 咁咧就今次咧最惨地方就系咩咧？就系、是、如果大陆咧不嬲咧喺个海域咧都有巡逻咧，其实睇到啦。 系咯， 系啊，同埋佢啲雷达咧，如果够劲啱上下睇到啦。但佢应该飞到咁近，去到250公里咧先至走咧，就即系代表可能佢去到250公里先俾人发现咯。 哦， 咁啊大镬啦！你飞到250公里，因为点解咧？大家知咧，其实呢个 B-52 咧，其实载好多弹噶嘛。 系 有一只弹咧，我哋上集讲叫做远距离嘅联合武器嘛。 系 好远噶嘛，成 系 千几啊。 系 500至1000，但系而家咧理论上，如果佢射一啲咧，可能战斧啊嗰啲啦，就讲紧千几2000啦。 系 最远嗰啲咧，佢哋据说咧可以射到2500。 哇！ 咁就大镬啦。嗱，2500飞到广东附近，可以射到边咧？ 系 我谂系射到就嚟上海度啦。 系， 咁所以谂下，成个东南沿岸根本就俾佢吸。 东南中中部， 去到华中都得噶， 中都得噶啦。 但系华中唔射你啦，即系安徽嗰啲射你冇用啦，系咪？合肥嗰啲射你冇用嘅。不如咧，我调翻转咧，飞过嚟其实警告你咩咧？无论你系上海、温州，安唔系嗰个叫咩啊？ 浙江， 浙江嗰、那个叫咩？西湖嗰个叫咩？杭州， 杭州， 福建，广东， 你所有你全部都是我 cover 的，你全部死晒。咁当然啦，我哋就我同阿力斯倾过啦，就嗱放心，嗱各位咧放心，美国咧系文明人嚟嘅，佢系唔会扫我哋咧旺角六合湾嘅，佢就系扫石岗啊， 系啊， 扫昂船洲啊嗰啲嘅，仲要准到咧，仲昂船洲嗰、那个嗰、那个总部 系， 但隔篱冇事嘅，系啦，即系准到咁嘅，所以大家唔使惊噶，你去红馆听扫咧，你一听到咦好似薄薄喎，咁大家继续个扫继续听得噶啦，咁 即系学你话真系打你只乌蝇唔会整污糟个蛋糕啊， 系啊，真系好恐怖啊，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大陆系好惊噶。我想讲，即系嗱，我想讲，如果我系军人，我会惊咯，因为我知道，哇，原来飞到咁近咧，佢随时，如果佢真系坚喐你死，同埋咧，嗱，我要讲多呢样嘢，就系、是、原来佢个弹仓打开咗噶， 系 打咗弹仓，大家知道打咗弹仓嘅意义就 系 话，我其实争揿个掣噶啫， 系咯 ，ready to launch 咯， 系啊，即系代表我系有意图噶，今次我依家就明系空嚟噶，所以咧，大家咧今次咧呢、這个系好大镬噶。咁另外咧就系咩咧？就系 B 52咧，如果够胆飞到咁近咧，就摆明就话咧，我要落你面啊！ 嗯， 所以咧呢单嘢咧，我就唔知道咧，佢会唔会出翻军六 K 咧嚟紧去示威咯？ 军六 K 冇个行程冇咁远， 一来啦，二来 你双引擎人哋八引擎咯， 系啊系啊，二来咧，其实你真系嗰个载弹争好远啊， 天龙八比 真系冇得斗啊，系啊个速度又争啲咧，咁所以就呢单嘢就好文水咯吓。好啦，咁咧我哋讲多个啦，咁啊讲呢个泰国喎，呢个泰国咧好搞嘢喎，泰国咧嗰、那个查克里号啊，嗱大家有印象咧，我哋讲过咧航空母舰咧最贵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有一架咧系咪叫做富兹涅佐夫号啊？我哋咪上个礼拜讲定再上个礼拜讲噶？话啲人话佢排第尾嘛，跟住佢话咩我叫排第尾啊？泰国嗰个先排第尾， 好多排第尾系咪？ 系嘛？佢又话泰国个排第尾嘛？ 呢架唔西班牙做啊？ 诶、哎，系啊，呢架咧就好明显咧，就系嗰啲以前嗰啲嘅西欧嘅海事。 呢架好似可以摆到呢架 A B 8 B 噶嘛，系嘛？ 摆到架呢架，但系据说佢哋咧可能拦咗索嗰啲有问题。 系啦 ，A B 8 B 完全， 所以咧唔得啊，即系可能 A B 8 B 都问水啊。 系一只摆直升机， 同埋佢应该系日久失修嘅部嘢。 系啦， 啲人话咧呢部嘢咧攞嚟做咩咧？就系攞嚟做啲阅兵啊，或者攞嚟做咩咧？就系、是、救灾咯。 哦， 系啊，就系咁噶咋。 我上次救灾系即系出过嚟嘅。 系啊，救咗出过嚟， 即系啲直升机喺上面起飞。 系啊系啊，好鬼过瘾噶。跟住佢哋话好得意，今次咧个军演咧，其实咧美国咧过嚟做军演咧，你又唔好睇小泰国、啊。 系 泰国呢个国家咧，佢啲军嗰啲军机唔差噶、啊。 系 佢有呢个嘅英师噶、啊。 系 啊，英师当年咧同歼十一咧斗过噶。 系 你知唔知嗰阵时四比四，四架斗四架啊嘛。 系 你知咩纪录啊？ 输晒啊嘛。 4-0啊。食蛋啊，大佬！ 哇， 系啊，但系咧嗱，又咁讲，嗰阵时嘅歼十一咧系 A 嚟嘅， 系 最渣，即系苏廿七咯。 系， 但系你知道英师嗰个航电好劲噶嘛？哇，你边度比啫？ 但苏廿七声称 苏廿七咧，嗰啲系 analog 嚟噶嘛？ 波嚟噶嘛？ 即系大家睇嗰啲咧圆圈啊， 那 个圈嗰啲标咪标嗰啲啊， 波波咯， 人哋啲电子模嚟噶嘛，劲你咁多。 你知道波落去教嘅 系咩？ 系啊， 点样教 啊？你喺架机水平 系 停喺架。停喺个平地上面咧，佢有边有侧边有个钮仔咧， 系 唔需要锁匙咁插啲手上嚟，扭翻正个位个水平位。 哇！仲用人手教、啊， 系人手教噶， 真系濑嘢。 系啊， 咁落雨会流水啊，系咯，真系会教呢单嘢。咁所以咧就劲，其实劲噶。咁咧就有啲军舰啦，咁讲，咁咧就会同美军咧就驱逐舰啦，系啦。咁就喺安达曼海嗰边咧就做一个联合军演嘅。 系。 咁所以咧，大家咧，你见到咧就是、泰国咧，其实咧，如果佢一出到呢架咧，其实叫做咩咧？一个叫做阿斯亲王号啊，航空母舰啊呢架， 系 依家系全世界最细嘅。其实点解 suppose 嗱，大概个排水量咧细到点咧，系11,000吨到啦。 哇！即 系其实细到点咧，就有啲似咧日本嗰个出云号啊。 系， 但我冇记咗出云号劲过佢。 扩大佢， 大过佢噶。系啊，咁所以咧就呢架船咧，相对咧就其实都唔系好升到 A B 8 B 噶啦。大家唔需要谂呢样嘢噶啦。所以咧就。应该咁讲，佢咧就会做一啲反潜嘅演习，同埋咧就美国咧会派啲 P8 啊，大家知 P8 系而家最先进嘅反潜机之一啦。咁咧就会同泰国咧去玩，咁大家就谂点解揾泰国咧？因为泰国咧其实成个美国咧喺东南亚盟友里面咧，泰国系一个咧都几坚实嘅盟友嚟嘅，就基本上佢哋嘅关系咁多年冇断过嘅、 哦， 每年咧都会做下军演嘅。咁呢个军演咧讲俾点解要做海上巡逻机咧？就系讲俾大陆听。我咧依家会喺泰国位就截你噶啦、 哦， 你唔好以为去到马来西亚嗰度我先嚟及你，我泰国又及你，我嚟紧喺新加坡及你，印度已经同佢一起及噶啦。你咧依家想出去突印度洋咧冇咁易噶，大家睇呢单嘢咧就唔好睇得咁简单，一定系搞大陆噶。 系啦，不过学 Alex 话斋，佢有乜嘢唔系搞大陆嘅系咪？ 系 吓，好啦，跟住下一单咧就呢个好唏嘘啦。 系 呢个就 F 十六系嘛？咁 F 十六就坠毁嘛。系咁 F 十六咧坠毁咧，其实咧大家呢单嘢就好离奇嘅。 系 呢单嘢咧就应该系架飞机咧就临降落啦。 系 但系突然间失事啊。 系出咗跑道， 跟住佢应该成个头炒落。 系铲沙地嘅呢叫 做。系咯，跟插到 啲头铲咗落去， 头都甩埋喎啲人。 系啊，头铲到沙地就扁晒。 但系个司机劲，个机师弹得快， 弹系啊， 弹到， 弹到啊， 真犀利，冇事。 系嗰个咪到佢插落沙度嘅， 佢个头插落去啊，咁啊惨啊，真系。喂，可能个头盔够硬都挡一挡嘅。咁咧呢单咧卢克基地大家好熟啦。嗱，卢克基地出名咩咧？就系佢嗰啲氧气罩成出事，唔知点解，即系咧成啲人会晕嘅。咁咧卢克基地，咁啊 Louisiana 嗰边，咁咧讲开咧就呢个 F 十六最嗱。当年咧，台湾啲朋友咧就话：，哇，死咯！嗰啲 F 十六全部都系台湾啲 F 十六，全部去呢个基地嘅，系咪台湾啲出事啊？第一时间揾，唔系鬼佬嚟嘅，就唔系你嗰啲机师，同埋你架机都唔系你嘅。嗱，因为咧台湾啲机咧系 F 十六 AB 啊 ，AB 啊， 但呢个系 C 嚟嘅，咁所以冇事咯。 呢个新啲喎， 你架机咁旧冇事嘅，人哋唔敢用你呢啲啦，系咪先？咁咧呢单嘢咧就应该训练啦。 系 好啦，跟住我同 Alex 就谂：，哇死啦！唔通而家讲紧 F 十六咧个寿命将尽， 系咯？ 唔通真系延寿？ 系咯， 定系有啲坏咗啲机系嘛？ 系咯， 跟住咧，我同 Alex 咧就真系咧研究一下，其实成单嘢咩事系嘛？咁 Alex 讲下。 哇！呢个即系第一架 F 十六咧，就应该系1978年喎。 系啊，即系1980。 咁而家好似真系好似讲30年 啦，40年啦，系啊。 咁但系40年咧，呢部机咧有几多嘅产量咧？ 嗯， 即系而家做美军自己要验 service 啊。有 佢全球产量过2000架， 咁跟住你自己都用紧951架， 即系成千架咯， 成千架计咯， 咁嗱，大家就谂啦，如果成千架，嗱近排咧你预啦，之前雷料出咗事啦，又有两单啦，你预今次大概4至5单啦，咁你预啦，佢如果900多架跌5架咧，好少啦。喂，老实啦，中国签100几架就唔见咗10架啦，咁你计10% 添啦，系咪？所以大家唔好乱 J 啊！ 所以我用咗四个字啊嘛，呢啲训练损耗嚟嘅啫。 系啊，训练损耗即系自然损耗，好自然嘅，系啦，实有1-2% 损耗。 损耗系啊， 所以其实咧系好少嘅，所以大家唔好放大件事。嗱，我亦都唔系放大解放军啲问题。嗱，嗰啲咧，我有如果出专辑咧，我会讲俾大家听点解佢哋个空军咧个失事咧咁劲，我可以做个专辑嘅，但系不过真系有时间做啊。 好， 今日做嘅。好啦，另外咧，就讲呢个咧美国海军咧。就接收咧呢个咧嘅第二艘嘅驱逐舰，大家望呢个就知咩啦，系咪啊？ 系 呢架咧就系我哋之前讲嗰个叫做朱亚特级啊。 系 咁咧，如果大家知咧，朱亚特级咧就嚟紧咧就会有第二号舰啦， 系 蒙梭二号啦，Monsieur 咧就会落去。咁咧大家就谂啦，嗱，如果依家咧接收呢个第二架咧，有冇啲咩意义咧？有嘅，其实咧如果落嚟两架之后咧，其实大家谂会唔会呢两架都去南海？如果两个一起去南海会怎样 呢？哇，你说在台湾 一北一南夹住台湾海峡嘛。 是啊，那大陆原本是想着拿两个航母舰的嘛。 是啊。 如果今次呢我美国呢就拿来紧有3架啦。 是。 我呢就会呢一架摆在台湾海峡。 是。 两架就摆在台北到台南。 哇。 那呢最正的地方就是呢你看我不到的其实。因为它太小了。 太细， 唔系即系佢个 RCS 细啊， 即系雷达反射面积太细。 系啦，太细。你以为我渔船啊嘛？ 系。 咁咧，我拍咗喺度，仲要咧，其实佢嘅发射个单元都唔少嘅，80几发到啦。 哇！ 咁所以咧，其实虽然得3架，但系其实佢后面可以摆好多个阿里巴巴级嘅， 系 就喺后面支援， 系 就大概咧喺台东大概500至1000公里后面。 哇！ 航空母舰咧就1600，再远啲， 系 因为飞机都飞得好快嘅啫。 系 咁咧，就呢啲位咧，如果佢真系坐阵晒咧。其实大陆系冇机可乘嘅， 系 成件事系冇机可乘嘅。咁咧，所以咧就呢个驱逐舰咧，我觉得嚟紧系有个意义嘅。 系 会唔会入嚟南海服役咧？有机会。 哇， 系啊！嗱，大家谂下，如果呢届入南海服役咧，你系好近先睇到佢噶。 哇，即系要揾快艇追噶咯。 好近先睇到佢噶。 要揾快艇追咯。 系啊，同埋佢个炮，大家记得啦，佢炮都射得远嘅。 系啊， 即系嚟紧咧，起码佢射到20公里。 系 系啦，咁佢可唔可以做到支援咧？都可能得噶。 系 即系例如咩叫支援咧？佢可以将你南海倒招咧射嘅， 系 用呢个就射你南海倒招咯， 系射即走。 你20公里嘛， 系 我都未使入你12海里， 系啊， 我20公里以外大概12海里出少少啦，我射你咯。咁同埋呢啲炮弹好 cheap 嘅啫嘛， 系啊， 我哋上期讲系咪70,000美金物噶， 系啊， 好平啫嘛，但你嗰啲好贵啊， 70,000美金咪等于一支地狱火嘅价钱啫嘛， 好平哦， 系啊， 所以呢个雷神系真系掂噶呢单嘢，咁咧所以咧呢个咧系有佢嗰个意义喺度，咁啊大家就即系注意呢单啦， 系， 咁另外咧讲多个啦，呢个咧就系好 J 嘅，呢个咧就原来讲咧佢话尼米兹级啊， 系， 依家嚟紧咧会延寿啊， 系。 咁平均咧会延寿咧就要去到五至十年。 系。 咁大家都明点解啦，因为福特级未得啦， 未 ready 啊，福特级啊， 福特级咧比预期咧个时间咧系耐咗啊， 系， 咁所以咧就依家咧嚟紧咧二号舰咧 Kennedy 咧，我怀疑咧福特级同 Kennedy 咧差唔多时间服役嘅， 哦， 直头咧系嗰个我哋上次系咪讲个冲击海事啊， 系啊， 个冲击海事去到2020啊嘛， 系啊， 咁如果佢2020其实都快咗噶啦，唔好话2022定24啊， 系啊系啊， 2020啊嘛， 系啊， 咁如果得嘅话咧，跟住 Kennedy 2022出嚟， 系， 跟住可能2024服役， 系。 咁咧咁计咧，尼米兹级嘅到时嘅尼米兹号咧， 系 都就未挨到十年到啦。 哦， 咁所以你咁计啱嘅喎，条数啱数嘅，咁所以咧就尼米兹级咧，起码都挨五至十年。 系，当然连尼米兹首舰都要挨到五至十年。 系啊，首舰啊， 咁啊辛苦啲喎。 系噶，冇办法噶呢个。咁但系其实咧，你唔好睇小尼米兹啊，尼米兹辽宁号都可以出嚟威，尼米兹点解唔得啊？ 当然啦，咁但系就系佢嘅核动力，佢始终要。 要大收啦， 要大收入燃料噶嘛？ 要大收，你咪知道要大收嘅。 系啊， 因为咧，其实咧有一架嗱，佢哋而家有几多架大收咗咧？嗱，佢啱啱咧嗰个叫做艾森号、威尔号， 系 要大收。 系 罗斯福号咧就出翻嚟， 系 跟住布殊号咧就新啦，就冇事啦。 系 跟住咧佢林肯号嗰啲都应该收咗噶啦，所以其实咧佢入面咧佢都收咗好一扎噶啦。 系 所以咧嚟紧咧，我觉得咧佢呢个航舰咧，啲人讲啊。佢依家有啲舰咧出咗嚟之后，好似全新嘅舰咁噶， 哇！ 新到咧，佢嗰啲嘢全部新噶，啲雷达嗰啲全部新噶， 喂， 新噶啦， 即系冇有支嘢揈啊， 旧啲拆咗啦， 系咩？ 系啊，新嘢啊转晒， 喂， 好劲啊！所以其实你而系一个新嘅航空舰嚟噶， 即系仲 佢用咗二十亿做啊， 哇！虽然福特级， 差唔多做架新出嚟啊， 系， 但系佢入面个骨用翻佢， 十亿啊。 二十亿啊， 美金啊， 唔知十几亿计美金啦、 啊。你知道， 啊、我哋呢度嘅货币咧，全部美金、啊。 你知阵间讲咧，会唔会讲喺个 系 富之猎座夫号啊？ 系咩？ 会唔会讲啊？ 系嘛？ 富之猎座夫号系用咗50-60亿卢布去维修。 哦，卢布啊，我唔知卢布兑几多啊？我估系$100啦，兑 一百， 应该$1兑$100啦。 哇， 我冇记错系咁兑嘅， 1% 咯。 哇， 即系叫做5-6千万美金啊？ 系 啊，哇，好少啫。好少啫，大陆都唔止啦。大陆造价辽宁号，我谂起码都要30亿人仔啦，30亿人仔啊。 系啊， 啊唔系，唔系30亿人仔，100亿人仔有冇记错？ 真系 好贵噶，真系唔系讲笑 先。呢个等我 check 下先啊。 系啊，真系唔系讲笑啊。所以嗱，呢个咧，我哋下一节同大家update翻好嘛？ 好啊好。 好呢只嚟呢个先。 好。